望共同去寻找浪漫之路，无论风采无处可寻，给你点许太阳的残幕，爱天的太阳烧别无辜，爱天烧别无辜。望共同去寻找浪漫之路。 共同心分享，浪漫天空。